攻读哥罗森书第四章。做主人的要以正义公平对待奴仆，因为该知道你们在天上也有一位主子。你们要恒心祈祷，在祈祷中要醒悟，要谢恩，同时也要为我们祈祷，求天主给我们大开传道之门，好叫我们以宣讲基督的奥秘。我就是为此戴上了锁链，好叫我能照我该说的，把这奥秘传扬出去。与外人来往要有智慧，要把握时机。你们的言谈常要温和，像调和上了盐，要知道应如何答复每个人。结论：关于我的一切，由我们亲爱的弟兄、忠心的服务者及在主内的同仆提西可告诉你们。我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就是为把我们的事报告给你们，并为安慰你们的心。和他同去的还有忠信亲爱的弟兄敖乃西莫，他原是你们的同乡，他们会把这里的一切事报告给你们。我的囚班阿里斯塔科问候你们，巴尔纳伯的表弟马尔古也问候你们，关于他你们已获得了指示。如果他到了你们那里，你们要接待他。还有号称尤斯托的耶稣也问候你们。受割损的人中，只有这些人对天主的国是合作的人，他们这样的人才是我的安慰。你们的同乡基督耶稣的奴仆厄帕夫拉问候你们，他在祈祷中常为你们苦求，为使你们能坚定不移，在天主所愿意的一切事上做成全兼成福的人。我实在能给他作证，他为你们和在劳迪克亚及耶拉波里的人受了许多辛苦。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德马斯问候你们，请你们问候劳迪克亚的弟兄，也问候宁法和他家里的教会。即使你们宣读了这封信，务要使这封信也在劳迪克亚人的教会内宣读。至于那由劳迪克亚转来的信，你们也要宣读。请你们告诉阿尔西珀，要留心你在主内所接受的职分，务要善尽此职。我保禄亲笔问候你们，要念及我的锁链，愿恩宠与你们同在。